的水呀，永远是黄河水。给咱一身太阳色，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做人也不掺假。最爱喝的水呀，永远是黄河水。给咱一身太阳色，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做人也不掺假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现成日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呀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啊，站的稳那走的正，踏踏实实闯天下。这是中国话，字正腔圆，落地有声，说话最松滑。最爱写的字儿是先生家的方块字，横平竖直，堂堂正正，做人也像他。最爱说的话呀，永远是中国话，字正腔圆，落地有声，说话最松滑。最爱写的字儿是先生家的方块字，横平竖直，堂堂正正，做人也像他。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报答咱妈妈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报答咱妈妈呀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最爱做的事呀是报答咱妈妈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最爱做的事呀是报答咱妈妈呀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 爱的号码牌。

是因你一切变得安静，分手总在雨季，也总是最后清晰，沿途的风景好安静，试着让自己故事的结局没结局。 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好量智慧在我麾下共建，在我手中流转玩转着世界，穿过九九天界，困在两界之间，想变却不能变，与无力不悲，任凭这乱世纷飞，纷飞着阵阵的灰，风声中搁浅了谁的泪，碎尘在变，风云在变，勾勒墨色的容颜，不管那世界空间只是种概念，不管是人间在变，三界在变，我的真心永不变，不管是妖魔人类，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，为我斩妖除魔，为我指引路线，留下流星的泪，坠落也纷飞，想看风起云涌，沉默败给世界，也许太过善变，但我不会变，任凭这三界巨变，变换着心中善念，不能够忘记你是谁，星辰在变，风云在变，勾勒墨色的容颜，不管那世界空间只是种概念，不管是人间在变，三界在变，我的真心永不变，不管是妖魔人类，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，神神仙，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，为了你我羽化成神仙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，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，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，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， 今天九九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 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。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会计代理贷款贷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。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多几分多变的人，让寂寞更深沉。赤橙黄绿，精彩的过分，每个角度让世界都为之一振。圣诞节的雪，七月的微风，每一次登场都要装扮的隆重。云淡风很轻，我如火的表情，天堂遗落在城市奢侈的光影。闪亮的心就像万花筒，简单的颜色能点亮夜空。平凡拼凑出我的梦，总有一种要你能为它感动。快乐的心就像万花筒，来一点新鲜，只要一秒钟。平凡多半目光做完就对自己晚安。快乐的人也会变孤单，换一身打扮给自己新的灵感。圣诞节的雪，七月的微风，每一次登场都要装扮的隆重。云淡风很轻，我如火的表情，天堂遗落在城市奢侈的光影。